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这首歌是早于因为爱情啊，陈奕迅与小柯合作的《稳稳的幸福》。2008年陈奕迅调整他的音乐制作班底，暂别香港歌坛的老搭档，在《不想放手》专辑里大量的与内地音乐人合作，其中《不想说话》便是小柯创作的，而这首《稳稳的幸福》呢，也是电影《时尚先生》的主题曲。接着下来是陈奕迅为国产动画片《大鱼海棠》所演唱的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啊，罕见的为一部动画片演唱主题曲，是因为陈奕迅被《大鱼海棠》的故事所打动。这部动画片讲述了掌管海棠花的少女与人类男孩的灵魂鲲的奇幻故事啊，画面唯美，故事感人。 星月相烟于大海上，微风摇曳，细雨也彷徨，留下飞舞群情深处，你我曾相遇的地方，你是否已化作风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每条大鱼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 我风雨，穿越时光来到这里，秋去春来，海棠花开，你在梦里，我不愿醒来。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处说起，梦一般剧情，凭谁在推移？缘分在偷袭，时间在追逼，那些美好的瞬间的来不易。在感情还能够感人的时代，为什么有情人还在颠沛？谁被世道放逐，身不由己？谁曾朝不保夕，才为幸福而卖力，才舍得面对镜子说我可以？唱起那圆缺阴晴，如何不服气？机遇不讲理，命运没协议，只有从爱人怀抱寻找。 我们听到这是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陈奕迅在2009年发表的《从何说起》。这首歌呢，也是年代剧《纯真的年代》的主题曲啊，配合剧情当中三个不同时代人物的跌宕起伏的人生，陈奕迅呢用一种平和的语气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发展的一幕又一幕。接下来是 Eason 演唱的，黄伟文作词，黄双俊作曲，电影《魂魄五奇》的主题曲1874啊。林夕呢赋予陈奕迅伤感，那么黄伟文呢则是赋予陈奕迅那种新奇的感觉。陈奕迅是1974年出生的，黄伟文假设他的情人如果早于100年出生的话，使得他至今找不到合适的伴侣哈。 仍然没有遇到那位跟我绝配的恋人，你根本也未有出现，还是已然睡去，怀疑在某一个国度里的某一年，还未带我到世上那天，存在过一位等我爱的某人，夜夜为我失眠，从来未相识已不在这个人极，其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愿定陪我爱，却去了创时代，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岁 死，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互不相识，身处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莫非今生认定陪我来，却去了错误时代。情人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赤地，为何你及时地出生在1874？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也与你畅游战地。为何你及时地出生在1874？挽着你的手臂，彻夜逃避，漫天烽火失散在同年代中，仍可同生共死。 天快亮了，你的心呢？它曾经属于我的。我该走了，你的手呢？有没有一点点舍不得？每件不得不放手的玩具，总算带来过快乐。每一段不得不完结的关系，只是一种选择。如果美好记忆还算难忘，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不如这样，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如果关怀是一种补偿，还有什么不能原谅？倒不如这样，我们回到拥抱的现场。走了，我们还要求什么？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只是一首太温柔的歌。为什么还会记得悲伤？不如这样，我们一直拥抱到天亮。如

用浆洗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淡定，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 为他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